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好，这就是今天呢我们的 K 歌带你飞，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曲 Way Back Into Love， 希望大家在七夕节的这个良辰美景当中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爱意，甜甜蜜蜜， 甜甜蜜蜜， Happy Valentine's Day。 好，也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好好的学上这首歌曲，希望以后能够听到各位同学精彩的歌声。 Happy Chinese Valentine's Day。 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uds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关于中国的冬奥历史。1980年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13届冬奥会上，中国首次出席冬季奥运会。这是自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以后首次出席冬奥会，当时共派出2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现代冬季两项的18个单项比赛。当然我国首次参赛的选手和世界先进水平当时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当时无一人进入前六名。 The 13th Olympic Winter Games took place in Lake Placid, New Y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1980, which were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 that the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COC, participated in after being reinstated its legal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 1979.The COC that time sent 28 athletes to take part in 18 events in skating, skiing, and biathlon. The Chinese athletes participating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for the first time lagged behind and failed to make it to the top six. 好了，让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首先是一个机构的名字，叫做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它的缩写是 COC。COC 就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has been the officially designed bo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ing the Olympic Games and other affiliated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since 1979. 那么国际奥委会您知道怎么说吗？它是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缩写是 IOC，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